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到啦。今日我哋请翻牛医生翻嚟嘅。 死恩庭嗰个法官咧， 判得你咩啊？ 唔系判我，唔系死捻，死捻咗啊嘛！ 系判咗个捻样点死咧？ 乜嘢咪话抵死咯？ 唔系判系死于悬疑。 死你见死恩庭嗰啲判亲都话有可疑噶啦，西沟。 啊，上个死恩庭梗系有可疑啦，点上去死恩庭判嗰人死于悬疑嘅，次次都系。 你冇结论嘅嗰啲。 唔系，一系死于不幸咯。 死于不幸啊？ 系啊，我以前有个老友咪死于不幸，咁系咪有啲人会死于侥幸 啊？有冇人死于侥幸啊？ 有。 好多人係囂，佢即係抵死，但又死唔去嗰啲係點啊？ 嗰啲啊，即係我哋 包。使唔使攞上去死恩庭度講？ 唔係嗰啲攞上嚟呢度講。 阿董建華嗰啲應該死啦，又唔。 阿董建華 使唔使攞上死恩庭？ 死啊屌！ 哇，咁樣講法會俾人屌 嘅 喂， 唔係董建華係有埋嗰邊死嘅，即係第二個樣啊。 喂，上次我聽你哋嘅節目談呢一個色情係嘛？ 情色係啊。 談情色啊？講金鑽嗰度有啲嘢錯喎。 唔係有咩錯咧？ 話曬我都係金鑽顧問啦。阿呢個花哥係嘛？就話你哋睇啱就 call 嗰個馬夫拖上嚟，唔使噶，啲女喺上面打緊麻雀噶，喺三樓度。你聽我講啊，冇撚熟噶。 牛醫生，你係咪一齊打咧？打幾大啊裏面？ 我阿胡蘇佬就唔俾我上去打，但係問題就係咧。你咧可以喺俾錢嗰度熒光幕望到上面啲女嘅，咁咧仲啲打麻雀嗰啲就唔好落嚟啦，因為通常咧好撚興嘅輸撚到，所以咧你佢唔係馬夫嚟噶，你呢頭打呢頭要咧要乜乜乜，但係你唔可以指定要乜嘅，咁啊攞咪攞落嚟咯，係 唔係？如果唔啱咪彈咯，都係嗰句啦。 一次好啦。 我又想回應翻白必圖講呢個色情網吧點收費啊！嗱，而家色情網吧咧，我白必圖大哥，我想話一樣 嘢。 我話俾你聽，網吧一樣嘢係三個字，冇糧充。嗱，我以前有個老友。开网吧嘅，咁咧一讲三个字就得噶，冇梁聪你都唔敢屌啦。通常 问题你去到点噶？揸佢个波。 唔系噶，去到抄嘅，抄完之后咧就喺度屌嘅，喺间房里边。咁佢三个字讲完噶，就系冇梁聪嘅，冇梁聪就梗系唔制啦。通常个消费 坐喺度屌啊？ 间房有几大啫？我好卵细噶咋嗰度，即系佢有啲大钟即系 A 钟啦，喺出边抄嘅。嗰啲你通常咧抄一个钟头， 屌入咗个 USB 插嚟写， 唔会嘅。你通常抄一个钟头五嚿水到啦。咁你出边嗰啲咧入去坚屌嗰啲咧，你预定七嚿落得楼噶啦。 系咪靓啲后生啲啊？晒 卵气啊！全部大陆妹。 嗰啲大陆妹即系阿婶揸住菊花喺度打机。 通常咧，如果靓妹咧，香港啲靓妹都系斋抄嘅啫，同埋又要沟嘅，又要剩嘅，屌晒卵气嗰啲。仲要啤酒另计啊，酒水即系网吧。消費都唔平啊！ 蒸馏水得唔得？ 冇人飲蒸馏水啊！ 上網學學飲蒸馏水就得。 屌你上網吧都係冇撚滯啊！白必同哥哥，如果你中意上網吧嘅話，以前有一間叫佐敦網吧都 OK 嘅。另外好似而家執撚咗粒噶啦，網吧佐敦。另外一間叫咩金咩網啊？ 不過我就聽過之後有少回味無窮啫。 哦，咁樣嗱，咁我哋今日咧就開一條新嘅 fee， 咁呢條 fee 叫談投資。係。咁咧，阿牛醫生，咁咧嗱呢排咧就 筍哥同花哥去邊啫？呢排 阿花哥做嘢，筍哥就繼續同老細撐緊，同埋即係筍哥呢排都忙啊，因為佢發覺翻完嚟之後咧都有好多嘢搞。咁啊， 就嚟我去死恩庭啊，開阿筍哥個壇嘅喎，死撚咗。 唔係筍哥咪死僥倖啊！嗱，咁咧談投資。近日咧呢個股票市場同埋大陸嘅股票市場好熾熱，咁咧成日有啲人就同我講，佢話喂阿九護士，大陸係一個共產政權，點解咧就會有呢個股票市場？我話俾大家聽，世界上咧冇一個 多得你嗰個偶像鄧小平 啊，唔係世界上冇一個即係地方比呢個大陸更資本，我話俾你聽，有錢就乜都得， 嗰啲係舉路 啫。嗱，共產主義咧已經成為神台上面嘅嘢，係一個信仰嚟嘅啫。而家你去大陸做生意，你一定有呢個信仰，等於你去伊斯蘭國家做生意一定要信伊斯蘭教啊！冇人叫你遵循伊斯蘭教的手續去做生意嘛？呢個係一個信仰嚟嘅，全世界最資本的地方就是大陸啦。 試下翻大陸同你老細講共產啦， 得你老婆同佢共產就得。佢同你共產咧，真係嘥撚氣啦！ 我老婆同佢共產，但係佢啲情人會唔會同我共產咧？ 你又開撚位， 我癡病同你共產你有啲 係。嗱咁咧，佢大陸咧呢排個股票市場就好熾熱啦。咁咧帶熱咗咧，全世界嘅股票咧都滾到好即係 black block 咁樣滾起咗。咁咧我哋點解講談投資咧？因為而家好多人咧都自認股神嘅，譬如我公司啊，有啲撚樣即係柒頭皮，屌你老味做掃地做拖地都話，哇呢只會爆上去，嗰只會爆咩？屎佢又爆上去，你咁叻就巴菲特啦！你咁叻唔做掃地 啊？又係啊！有一日咧，有個女人咧，就啲大陸婆嚟啊，帶過嚟睇醫生。佢喺出面啊嘈鳩圈巴閉，又同嗰個人講幾毫子，你好快啲啦！上上落幾毫子啊？唔知講乜撚嘢，講股票啊！我真係話 睇醫生你就睇醫生啦，講股票講股票行出去。 牛醫生，你聽我講，呢、這個股票市場咧，呢叫魚毛蝦仔，我哋呢叫養分啊。嗱，股票市場有啲叫大鱷，有啲叫養分，有啲叫飼料，咁我哋呢叫即係比較叻啲叫養分啦。咁咧再衰一層咧，有啲咧阿婆嗰啲咪叫飼料咯，就係專俾大鱷食嘅。咁養分係點嘅咧？我哋嘅養分就係你睇到人哋有啲咩動作，讀過下書，識睇報紙，有一份報紙香港咧就比較即係。好睇一啲嘅財經版就係呢個南華早報。如果你 公報添， 唔係信報嗰啲你冇撚睇啦，嗰啲毒藥嚟，生挨嚟嘅信報咧根本就你睇佢撲直信佢，你真係分值啦。你試下睇南華早報啦，南華早報嗰啲又冇咁卑鄙嘅。 我就擔心個師奶咧衰咗做唔到雞，因為佢樣。 我話俾你聽，喺九七之後咧，好多人咧嗰啲師奶就去做雞，原因就係股票撲咗街。 唔係好核突㗎，有啲做唔到。 屌我話咩咧？你唔好諗住，屌你老味升少少，你睇中一兩隻又話自己係不菲達，又話自己係股神之如此類。人哋買股票，俾個消息你，消息落到你手嗰個應該唔係消息啦。 我真係擔心緊咧，佢哋啲人咧一爆煲真係好慘，真係傾家蕩。 唔係個問題， 好多人啦。 個問題就係啲人啊，太過信任一樣嘢咧，就係個政府嗱。點解呢？買股票一笪地方要政府穩定，那個公司體系完善，你先可以放心去做噶。嗱，香港係一笪公司制度非常之咁有漏洞嘅地方。如果唔係冇香港， 點解佢咁信得過政府呢？我由頭到尾都唔係好信得過。 有啲人覺得係㗎， 不過 可能佢哋之後有中門攞嘛。 因為可能大陸嗰套咧係信佢教育政治教育個思想嗰、那個那個教育 唔係因為佢哋貪心。我話俾你聽，股票唔可以令到你致富。嗱，如果你想儲錢，你可以買啲大笨象、大藍籌，咁就可以慢慢儲下錢。如果你要即炒嘅話，根本係一個賭場。 攞曬成副身家都唔知道買唔買到十手回風。 咪係咯，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而家你炒嗰啲幾毫子嗰啲咧，根本係一個賭場嚟㗎。即係等於你去永利啊，等於你去葡京賭錢。你同人講哇，百家樂我睇得通，好多人都係咁講㗎。嗱，我睇得通嘅，你都戇撚鳩去睇。 哇！如果真係冧咗大鑊㗎咯。 冇所謂㗎，成日都冧㗎啦，屌。 佢冧咗嗰啲人要做咩咧？ 咪抵佢撲街啦，貪心啊，屌！你買股票嘅人咧，我話俾你聽，都係賭徒嚟啊！你話病態賭徒，我想講啊，牛醫生，病態賭徒最病態嘅係咩？對住部電腦狂賭錢嗰啲師奶阿叔咯，即係你好老實講啊！你去銀行捉撚曬嗰啲去戒賭啊啱啦，佢同賭錢冇乜分別㗎。你知嗰間公司做乜嘅咩？有啲人連紫金港做乜都唔撚知啊，大佬！ 哇！我都係儲定啲錢啊，到時如果一冧咧上去咧，揀翻幾件先， 揀翻幾件咩？嗱，投資我哋好多嘢講嘅，咁 咧幾件股咯， 唔係幾件嗰啲靚女嗰啲股。嗱，咁咧我又想講一樣嘢，喺投資角度嚟講，男女拍拖、結婚、生仔都係個投資。嗱，首先回應阿歡先啦，阿歡就話咧，佢哋咧公司有啲柒頭皮啲靚仔咧，你點佢做嘢，佢又唔撚柒做啦。去滴滴嚟買嘢咧，仲要買手信俾阿姐，即係阿 head 嗰度，你不如偷只米奇老鼠翻嚟同佢食塔。嗱，我話俾你聽，而家啲年青人啊～由上一輩開始已經有一個賭博心理，嗱邊啲咧？我有一個朋友，大家都聽好多集噶啦，阿妹，阿妹個老豆係職業賭股為生嘅。 阿妹知啊， 阿妹唔驚，阿妹唔撚聽嘅。佢老豆如何如何大雪菠蘿，話俾你聽，都係住咩咧？巨屋。即係你掂你就唔使， 但我哋只可以咁講啊！ 你係股神就唔使。 就是、我真係咁講，你同我咧就因為唔去滴滴嚟買米奇老鼠送俾阿姐。所以咧，我哋就俾人話我哋唔得 social。 嗱，佢唔係 social 啊！我話俾你聽，呢種現象啊，而家年青人嗰種現象啊，寬哥，基本上一種投機啊，即係賭博心態。我喺公司做嘢辛苦啊嘛，我踏實辛苦啊嘛，但係我投機，我呢鋪賭贏咗，我氹得阿姐開心，我咪唔使做咯，我咪可以即係平步青雲咯。而家好多年青人 唔會搞佢先。 係啊，而家好多年青人都係咁諗住拾便宜㗎。我話俾你聽，咁嘅心態冇用㗎。你只會拾到一兩次便宜，但唔係長遠計。長遠計係咩呢？阿 Sam 都有唱啦，打基礎揾紅毛利，即係你個人啊，連個基礎都打唔掂，諗住成日都係投機炒股。香港有咩唔掂啊？我炒的士牌，屌你老咩！我揸住幾萬蚊去點都得啦，有幾萬蚊又去炒股票為生，得有冇咁撚多 難撈啊？而家你又要咁又要咁，即係出嚟做嘢為嗰萬零二萬蚊工搞到咁樣。 啲撚樣根本係投機心態啊！佢唔係諗住一個扎實心態啊，穩打穩扎嘅話，你。做好自己的本分，你先去做呢啲阿谀奉承嘅嘢，你就係一個 bonus。 識擦鞋都要咩嘅？ 都要有本事，即係你冇本事，你擦極，你咪又係一個即係廢人。即係好老實講，我出嚟撈嘢撈咁耐，我伸只腳出嚟，大家我係有能力嘅話，十幾隻狗埋嚟舐我對鞋。 你賴唔到，我踢走你咯。 咁樣講係咪嗰個人唔信送嘢俾阿寬啊？ 唔關事，我諗阿寬哥喺公司應該係中層嚟嘅，佢唔係高層嘅。不過做撚到，即係你叫啲柒頭皮做嘢，真係好撚猛。 阿寬可能條氣唔順。 我都試過叫啲柒頭皮做嘢，我話俾你聽，部電腦每人搬部電腦，即係搬公司。有個閪婆企喺度，屌你老尾，連電視都唔識插，我真係想插撚埋佢眼。佢擺明係玩嘢啊！ 佢唔識插唔緊要啊， 唔識插㗎。 佢唔識插唔緊要，佢俾人插就得啦。佢識俾人插， 呢啲係插唔插佢都罷啦。屌，真係嘥鳩氣啊！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講呢個拍拖。嗱，拍拖其實都係投資嚟。咁咧，你只係之前你付出咗一啲嘅錢，咁你又想呃個閪屌嗱？以前嘅人同而家嘅人唔同， 有啲人唔係㗎，可能拍拖結埋婚之後先屌閪嘅。 邊啲人？嗰啲咪二交道嚟啊，大佬！牛醫生，嗰啲唔係個腦有啲問題啊！ 講緊啲講愛情嘅， 愛情唔係咁嘅。嗱，呢個克拉夫斯特大賓講愛情係唔能叫閹割性嘅，你閹割咗性嗰種叫友情，就唔係叫愛情。婚前係應該有性行為，婚前唔係應該冇性行為。你哋唔好聽嗰啲撚樣啊！ 嗰啲健康性教育唔講呢啲嘢嘅，你睇下張學嗰套， 嗰啲唔係叫健康性教育，嗰啲叫鉛製教育。 鉛製教育係咪？ 你個撚嗰啲撚樣自己走去婚前性行為，叫你又唔好婚前性行為。 係啊，婚前性行為咧，佢哋個聖經都好似唔贊成啊。 聖經有亂倫受教。 咩？ 屌你老味，call出嚟嗰 啲系试验咩？系咪有撒旦喺度啫？ 讲晒鸠嘅，你听佢个粪直信佢咧扑直，你信啦？我哋好捻过啊！咁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呢个系一个投资嚟噶。嗱，好多人男人同女人个构造唔同，男人只系为一个性欲去到揾一个对象，女人咧个构造就系揾一个嗱喺大自然里边物种起源里边讲过，雌性动物系为一个最强嘅精子去到同自己嘅卵子结合，而到。生育下一代，希望下一代是最強壯。嗱，我咁講，你話俾我聽，有啲人唔係喎，佢揾 係啊，有啲唔係啊，有啲強得滯變咗唐氏綜合症啊。 有啲人揾個高一二四六嗰啲傻仔。嗱，喺呢個人嘅社會裏面有好多階層，喺佢個圈子裏面佢覺得強壯，所以先會即係喺拍拖裏面揀嗰個人 嘅。我啲精子都好強壯 啊！你直頭谷精上腦啦，啲精子又黃又結啦。强得就系死捻晒， 听众如果佢哋想要精子问我攞， 我都好多大佬，屌你嗰度黄琴琴好热气喎，咁咧，所以咧女人 有冇你老婆奶嗰啲夹心饼嗰啲 cream 黄 嗰啲炼奶嚟啊，即系咁咧，所以 头先我见到个刘华德好投资喎。頭先我喺條街同埋嗌你望，你話爭啲打柒你嗰個咧， 嗰個狼狗咧， 嗰個狼狗嘅真係好似馬夫，但係隔離條女好撚。 唔係話説咧，嗰啲咧，嗰啲女可能都係屌你老尾， 出嚟做 嘅，唔係出嚟做，可能佢嘅生活圈子又比較草根，咁佢覺得咩人咩嘅男， 草根又唔見我揾個草根 嘅咩嘅男人先強壯咧？打交叻啊，嗌交叻嗰啲咪叫強壯咧，就叫嗱。但我哋嘅生活圈子， 想話打交叻都得㗎。 牛醫生，我哋嘅生活圈子唔係啊嘛，大佬。我哋而家你係醫生，屌我係公司老細。 中意翻屋企同老婆打交。 我哋唔使揾呢啲女啊嘛，大哥。屌你咩？你嗱，我話俾你聽，佢付出嘅代價好撚大㗎。三揀呢個祠堂，兩揀呢個白沙灣，一揀呢個赤柱。屌你老咩？一揀的屋嗰啲，屌你都唔好行啦。 個波又大，個背心又窄。啊！我屌佢個閪啊！ 唔係好想屌佢閪，同埋牛醫生你冇行得澳門千零蚊又好撚多，你咪質素啦！屌我哋使千零蚊都費事煩呢啲。 我見佢好潮水喎，嗰條友。 日日屌幾個閪，可能真係好潮水。 屌閪潮水定係學水潮水啊？投資投得太多啦，嗱咁就俾一人跟佬走㗎啦。 嗰啲投資啊真係好戇鳩，我覺得，因為你咧投資可能會失敗啦，同埋咧有好多人，我覺得有一個朋友我要講一講嘅，就叫呢個 邊個 阿班哥紀念哥，紀念哥咧，佢咧就點咧？佢紀念哥咧揸大領嘅，咁紀念哥咧次次咧都專溝啲女仔係邊啲咧？貪慕虛榮嗰啲。嗱，因為佢點解咧？佢揸大領，佢個人咧 presentation 好好噶，出到嚟咧你覺得佢好似有啲貨，佢講啲又唔講啲俾你聽，咁你啲女又覺得佢有啲貨。佢以前嗰啲女朋友唔係空姐啦，就係嗰啲top sales 啊，即係嗰啲譬如連家佛之前似 top sales 個個都靚女，但係永遠拍唔耐拖噶。點解咧？因為摸一摸你個底，哇寒底嚟原來。 我成日想跟住玩嗰啲女都係國家運動員啊，嗰啲啲咩湖南省嗰啲咩籃球隊嘅喎，都精英嚟嘅喎。 唔係嗰啲精英，我話俾你聽，你搞運動冇錢㗎嘛。 嘛，屌實際啲啊，揾食家 好似俄羅斯嗰啲咧，嗰啲運動員啊，真係做雞。 啱啊，得冇錢唯有做呢啲啊，大哥。咁嗱，所以呢啲咪投資，啲女諗住投資，啲仔又諗住投資，啲仔諗住呃完個閪屌就散水，啲女又投資失誤啊呢啲咯。即係你睇一個人，唔能夠睇佢外表㗎。即係而家香港好多人都係㗎，你先敬來衣後敬人應該。但是你應該得嚟不是老撚鳳，就係乜撚嘢 咧？我溝女前一定係攞開個紅包出嚟俾你睇，嗱，你我有內涵嘅，唔好睇外表啊！ 牛醫生，我話俾你聽啊，你有內涵都冇用，因為我哋個圈子嗰啲女仔咧，而家已經識唔到呢啲啦。 又要呃又要氹啊！ 係啊，即係又要氹啊！而家我哋個圈子嗰啲女仔，即係嗱，我哋而家有翻咁上下社會地位，你識得嘅女仔通常係啲社會上邊係啲中層。 所以我唔係話大陸人實際咯， 大陸女仔實際。 咁多做咩啫？攞個紅包出嚟就掉得。 因為大陸。經過一個革命是香港沒有文化大革命， 就是江青那個 文化大革命令到人變了，實際這個是大陸一個很好的洗禮。 你看江青就知道他實際戴副眼鏡 挺有型的，偶像之一你看江青 得不得薄落的， 我不知道是江青以前很漂亮的，你有沒有上網看過江青以前的照片？沒有啊，很漂亮的江青。 你看看那些網上滿清十大美人仆街歌連神國嗰啲怪獸咁， 屌你嗰啲趕客嘅啫，老友。咁咧嗱，另外咧就我想回應一下總司令，多謝你成日即係留言俾我哋，我哋 總司令係男人定女人嚟？ 應該男人嚟嘅， 我成日幻想個女人嘅。 屌你唔好咁撚，都邊有女人聽我哋啲節目嗰啲傻嘅？屌你老味 啊！我話 Ellie 啊，以前 Ellie 冇聽啦， 死咗耐啦嘛 ，Ellie 冇聽啦，粗口得仔咪話。 仲有個咩咧？ 咩啊？ 好多女嘅， 肥仔， 肥仔， 貓姐， 肥仔咁咩係 貓姐啦， 咁佢哋而家 寶寶龍啦，屌冇啦，而家冇女聽我哋啲節目噶啦。嗱，仲有我想即係阿 總司令講咩啊？ 總司令咧就 re 翻阿小膠你同埋白必堂啲嘢啦。咁啊，小膠你就話咧，而家 小膠你個名咩意思啊？ 小膠你就係啲女仔全部貪錢，我想講一樣嘢。嗱，呢個係自然界所即係一個定律嚟噶。 九七年前仲犀利啊，女仔。係 咩？ 又要樓又要車才肯嫁你， 啱啊！ 咪逼曬啲男人翻大陸咯，而家佢就咪含族咯， 唔係有碌柒對含都好啊！屌你老味 啊！ 嗱，因為咧一個定律嘅資源共享，你喺自然界都係噶啦。你咧如果多啲資源，譬如你係一隻馬騮嘅馬騮王，你多啲資源啊，自然多啲雌性。 我有啊，我都夠性喎。 好夠多啦！屌你老味，打唔曬添啊！另外咧，仲有就係你身為一隻雀仔都係，你嘅飛行能力咧，飛行距離多嘅話咧，咁你滅力食嘅時候多咧，證明你嘅資源。多啦，其實呢個資源共享，我哋人類嘅世界嘅資源就係錢。 理數多就得啦。 係啊，即係個飛行直徑啊，飛行直徑大嘅時候，即係你強壯啲咁啊，覓食多啲啦，咁你就自然多啲雌性動物中意你噶啦。咁咧，男人亦都係噶。講真一句，我認識好多朋友都好有呢、這個。 咁你有咩多啲咁多肥婆中意 我係 MIB。 咩叫 MIB？ 咩唔得啊？喂，地球儿子佬冇力啦！ 咁卵多肥閪， 屌你老味，豚汁美人啊，狸猫美人嗰啲，屌你唔好讲啦，啲衫 咩啊，啲胆汁多系咪啊？消 可能系 消化啲肥膏啊！ 嗱，咁咧佢因为资源共享嘅问题啊，咁你有钱多，咁你自然多女性中意啦。因为而家嘅女性好现实噶，十几岁靓妹都同你讲钱，你冇资源嘅话，你根本唔会浪漫，浪漫向钱嚟堆砌。男人睇， 所以我嘅对策就系我专拣啲十零岁嘅妹妹请。請佢食嗰啲嘢啦，我 請食咩？我食夠精， 俾錢佢請佢食嘢。嗱，你唔中意貪錢咪咪啊？俾錢佢貪，然之後屌佢閪。 唔係，但係屌唔屌到咧，都係屌唔到嘛。 化而家呢個十衰十一㗎。 屌都係屌唔到，問題就係啦。因為咧，而家啲女仔啊， 啲女仔唔睬你嘅。而家十零歲，我試過撩佢啦。 梗係唔睬你啦，你老坑屌！ 你搞佢做乜嘢？ 啱啊，嘢嗰好家定啦。而家個社會已經同埋一樣嘢就係、是。錢銀啊，已經係好重要噶啦！你個資源你唔同佢共享，你交二四六冇用噶。 我唔搞佢，而家搞佢老母， 搞佢老母正啲啦。 老母， 即係講真一句啊，你冇資源，你同佢共享唔到呢個資源，佢又點會俾你搞啊？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 是、資源要同佢屋企分享啊，唔係淨係同佢啊。 啊，咁啊，梗係啦。如果你 同佢分享，所以你哋最係啊，成個外家指示曬你。 係啊，咁嗰陣時候含卵啦。 你喺條債。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講呢、這個細路嗱，生細路都係一個投資，仲有一個冇回報嘅投資。嗱，生細路其實我自己嘅睇法啦、就是，就係 唔帶避孕套咪生得。 你係咪成日唔帶避孕套？唔係，我覺得佢係光膠，佢屎忽咗，唔使有細路生。 污糟啊，唔好啊！ 係咩好污糟嘅咩？ 污糟嘅， 屌口得唔得咧？ 屌唔好， 屌口都唔好。 成個口污糟，牙石。 你會成日諗呢啲嘢？ 真係有嘅。 嗱咁咧，你生細路都係個投資嚟嘅，我覺得。你生點解我咁講咧？嗱，生細路係一個社會責任。 以前你點解要生咁多細路仔？因為你自己揾唔到食，就希望啲細路幫下手。 唔同意啊！以前啲人都唔當得係責任，係咁生。 咪俾一個社會嘛， 俾社會嘛， 係啊，而家 冇投資㗎，咩投資啊？你投資佢攞你命啊，第一唔係投資嚟嘅。 你而家細路係投資嚟㗎，你要俾錢去培育佢啊，但係得翻嚟嘅回報可能係零零 啊，負數啊。 係啊，所以千祈唔好生細路啊！即係你真係諗住生細路，你自己考慮一下先啦，仔。你自己 曾蔭權唔小心逼兩個出嚟係嘛？又要 唔係有你又唔見叫佢個仔生三個？屌曾蔭權， 佢咪嗌你一齊陪佢傻咯？ 佢個仔冇生細路啊，而家 佢係啊，但係問題佢嗌你香港人生啊嘛， 佢當你傻啊嘛。 好撚奸啊！ 佢唔係奸陰濕，曾蔭權一樣嘢好欣賞，同陳水扁一樣低調。咩叫低調啫？陰濕。 2012年普選可能唔選佢噶啦。 2012年啊，睇下有冇一個更有魅力嘅政治領袖咯，我覺得。 有啊。 嗱， 另外 打邊個？ 長毛啊！ 你選得長毛啊？大禮我咁人派支機關槍上北京。他將軍部的機關槍出嚟派俾全民， 他將自古樓自古華啦，係咁印啦，全香港咁印。 我驚佢印嗰啲乜撚嘢法輪功啊，之後印啲子彈啊，屌你老味，派啲子彈俾你上北京嗰度搞。 黃大仙嗰度好多法輪功嘅， 係咩？ 係啊，唔知做乜嘢啊呢排。 搞咩咧？係咪法輪功同呢個黃大仙融合咧？諗住 黃大仙好多女睇嘅， 有啲日本妹啊。 係啊， 佢通常喺遊客區係咁嘅。 波好撚大。 日本妹啲波唔係啊，日本妹波好撚細啊！ 我睇嗰啲大波嘅， 假嘅屌你！ 又你又知揸得唔得啊？ 唔好啦，好貴啊，律師費。你加你揸你個日本地鐵揸屌，屌你老味俾人捉攞就打撚佢殘廢啊！ 俾後翼分子捉到， 踢爆個袋都話自己捉個人，佢唔會食屎，到瘋狂踢袋啊！屌你老味，死唔撚死啊！仲有一樣嘢，我想講下而家嘅大陸嘅人民幣升值。咁咧，人民幣升值嘅時候咧，今日我哋問咗個朋友，咁啊個朋友就話人民幣升值咧就死撚緊，因為咧佢喺大陸做採購，咁你人民幣升值自然啲嘢貴咗啦，貴咗啲嘢我又唔會幫你買，我不如遲下去越南、印度買。咁呢樣嘢我嘅睇法， 你睇下我啲港幣升值就知咧個後果幾嚴重。 係咩？港幣升過值乜幾時啊？ 不嬲咁高咯。 啊，唔係喎，同呢個咩掛鈎之後係咁喎，同呢個美元掛鈎之後， 好麻煩。 呢啲啊真係俾美國佬玩撚死，但係要成為一個泱泱大國冇辦法啦，即係佢升值。 自己人玩死。唔關美國佬事嘅， 即係你焗住升值啦，冇辦法啦。其實人民幣貶值係有用嘅。 唔係喎，其實香港人唔係真係好升值啫喎。你睇下你外幣，英國啊、澳幣呢幾年係咁升，係咁升。加拿大幣嗰啲喺香港跌嘅啫，其實。 但係香港跌嘅原因就是我覺得佢維持香港一個強勁嘅經濟體系啊， 搞到我哋炒唔到外幣真係。 炒外幣炒股票啦，外幣唔得有股票啊嘛，股票唔得有地產啊嘛。嗱，香港啲人係咁諗噶，所以咪咁多人撲街咯。 炒樓市啊！ 你啲人就係咁諗啦，牛醫生就好似你咁啦。阿爸，啲點解啲僆仔僆妹咧，而家一輩咁中意擦鞋咧，做嘢又唔撚掂，就係因為阿爸阿媽嗰輩都係啲炒家起，即係都係啲炒，中意炒作嘅人。咩唔掂咪炒咯，炒就可以發達，成日都對啲仔女咁諗，踏實啲啦仔。 冇乜學識嘅嗰啲人，我全部都係。 佢唔係冇學識啊，佢係有讀過書啊，但希望行捷徑咯。好多諗住捷徑，捷徑乜撚嘢都要捷徑，屌你老味，咁啊死啦！你睇啲撚樣去讀嗰啲精英班就知啦。 屌閪嗰啲人咪都有捷徑嘅。 哇！嗰啲唔使嘅係嘛？ 屌閪要兩嘢。 唔係捷徑都係腦內射精啦！屌你老味都唔好屌啦。 所以香港人點解全世界真係唔享受性慾排第尾嘅真 係？就係因為香港人係好捷徑咯，即係諗住追，即係佢哋係唔浪漫嘅香港。男仔女仔都唔浪漫，女仔係貪你有冇錢，男仔係貪你有冇波有冇攞，之後屌完就走。即係佢哋個心態係咁。你唔同嗱，我話俾你聽，我識啲朋友裏邊，我識過一個女仔，佢係呢個芬蘭人嚟㗎。係你話法國人浪漫，法國人唔夠芬蘭人咁浪漫。 佢點解？屌好耐 啊！唔係，你點解成日個腦都係呢啲咁嘅嘢嘅？唔係懶得襯，唔係襯阿波 啊！佢咪屌閪屌好耐，因為 唔係佢嗰種即係同你食飯啊，或者就算好 即係食飯拖住條狗， 好 general 出嚟都好啦。佢哋嗰種心態好浪漫嘅，即係唔會一講就講錢嘅。even 同你去啲好平嘅地方食嘢咧，佢都唔會同你講錢。 咁你揸佢個波唔會介意嘅。揸啲 擁抱嗰啲又唔會介意嘅，揸個波咧都即係 general 都 OK 嘅。 因為你擁抱用個身體揸個波啫嘛，你用手揸唔知分明分明。 你唔好一埋牙就流晒口水咁攞自己嘅手去 揸啦。我覺得芬蘭人都係一般嘅，就個波係嘛？ 芬蘭人好大咪啊，真係好大好大隻嘅芬蘭人都。個女仔好大隻，個波都好大，即係佢即係照翻比例嚟講大㗎。 芬蘭人係好叻嘅係嘛？ 芬蘭佢嚟香港做嘢就因為佢係一個尖子啦。即係佢嚟到嘅原因就因為尖子， 做乜嘢㗎喺芬蘭？ 佢做 TI 㗎，唔係做 IT 㗎，香港嗰度，即係做嗰啲telecom 即係嗰啲叫咩電腦網絡嗰啲嘢㗎。 咁啊個人都幾醒噶。咁啊，佢比較浪漫啲啦，即係我識嘅外國人裏邊就 靚唔靚啊？ 一般， 一般 就係啊。另外我識過嗰啲叫做嗰、那個叫乜鬼嘢咧？蘇格蘭， 蘇格蘭人 係啊，蘇格蘭人都好浪漫，那個女仔嗰、那個蘇格蘭妹，但係好硬朗咯，蘇格蘭妹就，但係佢好浪漫嘅，即係 床上攻眼橋硬馬， 坐馬吞棍嗰度撚犀利，碌棍都俾咬斷咁滯。咁好啦，我哋今集咧錄嘅嘢就差唔多啦。牛醫生有啲咩總結啊？咁咧， 總結啲金鑽嗰度唔使用馬夫嘅，好快有嗰啲、那個有女嘅， 同埋呢排咧掃即係出邊咧掃。 彈一次好啦，唔好彈咁多啊。 係， 同埋阿花哥嗰啲咧，如果有時唔熟你出聲，我帶你去。 喂，都好啊，牛醫生。 啲客咧其實成日都話唔知道金鑽喺邊，屌你自己行下砵蘭街啦。 嗰條上海街係砵蘭街。 上海街大家，總之就喺神燈對面啦。 係咩？咁啊，神燈斜對面啦，大家揾一揾。 信和對面，跟住行後嗰兩條街。 信和對面，信和對面馬路。 馬路係彌敦道嘅另外一邊。 即係彌敦道對面一邊。 後嗰兩條街，大家行下啦，成日行啦。 嗰條叫新田地街，好似係咪啊？新田地街下一條叫上海街。 下一條上新田地 係 嘛？ 係啊係啊，上海街下一條叫新田。 唔知咯，我眯埋眼都識去，但係你要噏邊條街我又唔知喎。 屌，仲有一樣嘢， 我老壞咗都會行上去啦。 屌你，嗰種黐一線都識行上去。仲有嗰個冇得泊車嘅千祈唔好揸車去。 咪搭小巴得 㗎？搭幾號啊？ 搭呢個佐敦道嗰啲咯，即係 咁啊，係嗰度勁嘅。咁好啦，我哋今日錄嘅 四百二就得啦。如果你有省四百二，而家冇五百，佢賺翻470蚊。 大家記住俾10蚊貼士， 唔係佢會扣起㗎啦。如果你俾500蚊佢就 哦，咁啊係喎。咁好啦，大家係咁得啦，拜拜。